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Well, let's get started. Today is showtime. 等着老师说 movie English, you gotta try me. We gotta make some changes, right? 啊、看上来点不一样的。好，这就是说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情景，就是人生要来点不一样的。 Right. 哎，当然了，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肯定首先要有请大家来做上一周的课堂 Showtime 展示。哎，我觉得呀，一会儿大家听一听哈，咱们这去配音课程上了第二十课了以后，突然间好些同学纷纷的发光了。 嗯，是，爆发了。 突然间爆发了，哎，我觉得这大家绝对是量变到质变了， 确实， 哎，不信啊，咱们赶紧有请出以下的这些同学，不乏有第一次参加的，我们来听一听上一周的作业，他们是怎么展示自己的。Viola Liu,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o,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in, just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Hey, man, thanks. 好，谢谢。 嗯，挺好的啊，对，兔子也清楚啊，注意节奏就可以了，把节奏稍微拉起来。 哎，你看看 Violet Liu, 你看本身你声音也很好听，嗯，自己呢也相当有感情，节奏稍微拉一拉就好了。 对，提高点，对，节奏。 这节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指的是你要匹配这个原音的那种节奏。 对，那种情感。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啊，一种力量感，啊，一种力量感， 尽量还要再去模仿的像一点啊，嗯，这个模仿稍微还差了一些些。 对，哎，是的， 有着自己的风格。嘟嘟 ，surprise 啊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Oh, hey, man, thanks. 嗯， 戏精展示正式开始了，啊， 是，这个就挺好，这个节奏就没什么大问题，啊， 对， 注意关键词吐字要清楚， surprise, 别把里面的音给拆了哈。对，我们拆了的话呢，那就听起来就不是很对，你比如说啊，东四十条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你拆错了位置叫东四十条啊，这就不对了。 哟，这恐怕很多这个外地的同学都不知道吧。 是的， 啊，北京的地名东四十条。 对。 它不是东四十条，它是东四十条。 是，很容易搞错啊。我们英语也不能是把这个单词给拆了啊。Surprise。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还要讲究一个句群跟意群， 嗯， 哪些单词组是不能随便拆的，那必须得粘在一起的， 嗯，是的， 哎，你都不能给人家拆分了呀，是不是， 尤其是关键词， 哎，所以还要再模仿啊，而且那个读音啊 zone zone, 今儿好几个同学都没有读太清楚 zebra zone, 哎，zebra's in the zone, 对 zone,舌尖底下齿背就可以， 这个是上次全篇当中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往往考验你的功力了。 Zebra's in the zone, 对， Leave him alone. 对 ，Leave him alone. 对，要注意这个口腔肌肉啊，能充分的去驾驭它呢，还是要怎么样？第一步是听到位，第二个是说到位。 哎， 可以这样，三遍、六遍、九遍、十二遍。如果你的语调不变，发音仍然那么准确的话呢，就说明你确实能控制住了。 好，继续走起来，芝华塔尼欧。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好，他在尝试了。 真好，回音女啊，回音女。对 ，Hello, Hello, Hello。 还有氛围。 找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啊。嗯，这个可以配《狮子王》的时候使用这样的环境啊。 啊，山洞里。 嗯，对，啊，挺好的。对我光顾的回味这种回音的感觉了啊。对我觉得整体可以啊，这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议。 感情还要提起来一点啊，稍微有点平。 嗯 嗯 对 嗯，还模仿能力还要再进一步。 嗯， 但是比之前相比呢，已经提起来了感情。 这就需要提高色彩。 哎，提高色彩，平静。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后面很精彩啊，可以用俩字来形容，超好。 是啊，确实是，像这个这么好啊，这么有感觉，这个前半部分把停顿啊稍微加一点啊，一点点停顿，其实人们感觉不到停顿，也能感觉到这种停顿就会使你的节奏又上一个新的高度。 哎， 停顿呢，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滞空感，就像是这个投篮灌篮一样，人在空中飞一会儿。让英语先飞一会儿的感觉很好， 那种叫什么滞空感？ 滞空感，所以这种停顿。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the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你看看，所以这平时吧，大家还得运动运动。你运动的时候，你能找到那种动作当中的节奏感。 对，是的， 是吧？ 嗯， 这个平静跟自己的以前相比，进步了特别多。 真棒！ 哎呀，真棒！ 加油 ，just keep it up。 好，韩月雅也是戏精，大家听一听。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hey, hey, man, thanks. 还原度相当高。 No comments, but awesome. 看，老实说，无语置评啊，就是一个棒棒哒， 真是很棒啊， 韩月雅 棒棒的， 是吧？ 要有棒棒糖，马上送你一根。 你已经代表了 PK 台戏精们的水平了。 嗯、 继续来一位同学，梁生。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哎，梁生以前也不是这样的，怎么这突然间也爆发了？ 哎，是的。其实呢，大家可以把自己这个录音呢保留下来，然后你去对比，真的每天都会不一样，而且你的驾驭能力会越来越强，感受也越来越好，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You can smell the success. 哎呦，能闻到那成功的气味。 嗯，是的，确实是、 啊。送给大家呀，你们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享受，我们觉得超级欣慰，真的。 没错。 二十节课，你们就可以释放出这样的水准。那真是下了功夫的、 嗯、 表扬，全部表扬、 嗯、 Judy. Oh,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You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好，他没有选那个戏剧化的第一段，那他选的是第二段。 对，第二段其实比第一段要稍微要难一些啊。那么他刚才这个说的时候呢，比如说 is in the house， 其实关键词要被提炼出来，拉高一些啊。与此同时，再要把这个整个句子的情感啊，要体现出来。 嗯，第二段挺不容易的， 不易。 他比较稍微理性一些，第二段。 对。 啊，但是他的口齿还是很清楚的。 嗯，不错。 啊、比以前相比呢，好了很多。神奇猪猪 ，surprise， hey， Alex。Do not interrupt me while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节奏好， 专注，认真， 是不是？ 这个把握的也好啊， 对，然后加油吧，这个本身语言天分也在这摆着呢啊，就是有 wanted 有个 ED 没读清楚，除此以外都非常棒。 哇，都用天赋来表扬了，那真是唉，没啥可说的。 对，是很好。 接下来啊，再接再厉 Cathy 啊，是一位英文老师。 Surprise! Alex, you now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 is in the zone, leave me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有些调调准的可怕。 挺好的。对于老师来说，为人师表，自己都在努力的学习，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表扬啊！ 对， 特别的好，而且吐字也非常的清晰。 对， 作为一个老师来说，就要这样。 对，注意啊 ，zebra in the zone 啊 ，in the zone 还要更标准一些些。 是的， 啊，他练习的非常的勤奋。 嗯， 我们所有活动都参加， 真棒。 所以说嘛，你这进步是不会骗人的，学英语就这样，你骗他，他骗你，你混他，他混你，你自己认真，你就有进步。你看这些同学的进步都摆在这儿的，来，最后两位戏精 PK 了啊！第一位小白英子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嗯，挺好的，非常非常顺畅啊。这个，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录音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是不是我们教的有点简单呢？ 哎，不，我觉得不简单呐。 嗯， 是不是？咱教的不简单呐？ 不简单是吧？ 大家领悟力高啊。 哎，对，我觉得 对，那就说明大家都进步了。 对，所以说呢，咱们还要激励更多的同学都来参加， 嗯 啊，下来练，练到有一天你有自信发语音过来的时候。 对， 给老师给你点评就会非常的不错，就会有很有针对性。 是的。 好，最后一位 D1CH。 I ge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Please u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表扬表扬表扬， 不错吧？ 啊，视听享受，视听享受， 视听享受哈。对，然后呢，这个也是驾驭能力很强啊、 嗯。 其实我觉得呢，大家能够把语音发成这个样子呀，跟你的那个大脑当中的这个数据库准确有关系。 对， 信号又准确又强，输出来的时候就会是这样子。 对，啊，同学们在聊天室当中说 ，PK 台三个月就能让你开口说英语，三年啊，不是三年，三个月变戏精， 变戏精。 对， 他们要是戏精，我们俩是什么呢？ 哎呦，我们俩是。戏精中的战斗精了，戏精中的战斗精了，已经 戏精头子哈。 你看刚才那些同学哈，名字都很熟悉，对不对？都是参加过我们的纠音课堂的，你看是不是？所以说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啊，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继续，咱们继续，这才二十节课呢啊，等了四十节六十节课的时候，估计很多同学都已经能焕然一新了。 What made you special?英语 PK 台。 好了，咱们开始一起来学习今天的情景了哈，咱继续往下。上周呢 ，Alex 已经给 Marty 呢送上了生日礼物。为什么要看牙齿啊？大家知道吗？情景里头说呀，原来 Alex 把送给 Marty 的礼物藏在他的牙齿缝里了。 Behind the tooth。 然后藏出来以后呢，拿出来以后呢，就说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Just want to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已经祝你生日快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该有生日愿望了呀。哎，他发现 Marty 这个时候。怎么有点不高兴起来了？ 是 闷闷不乐的，咋这过生日还不高兴啊？ 嗯，是 What happened？ 是因为 Marty 觉得自己呢在动物园已经待了十年的时间了啊，每天呢都是做的一些很相同的事情，跳在这儿吃个草，再跳到那儿，觉得人生应该来点新的变化了。 是， 所以在生日的时候觉醒，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都是有志青年。 没错。 嗯、好，今天的情景啊，咱们来听一听。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d lib,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Really? You know, make it fresh. Fresh, huh? Okay, I could do fresh. Works for me. 今天给诸位西京同学们挑选这一段，你们还满意吧？啊，戏剧冲突还挺强的啊，语言还挺跳跃的，是不是？ 是啊，就相当的好啊。对，一会儿大家会有很多的收获。 好的，第一句是 Marty 开始说了，说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no, no, 不不不、啊、礼物是棒极了，真的。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啊、他在什么呀？他在肯定，他在安慰 Alex, 是不是？ 嗯。 Alex 觉得说，哎呦，我送的礼物你不告，你不喜欢啊，是不是我礼物送的不好啊？ 对，是的。嗯。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啊，我们来听听第一句话。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 好，我们看啊，这个Chris Rock 啊，作为配音演员来说呢，他的配音呢也是节奏感比较强的，所以而且语调呢向下走的，大家注意一下啊，关键词 present, great, really.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啊，我们看它的关键词就是 present, great, really。那么它的停顿呢，也是这个非常的好判断的啊。最后一个 no 的后面还有 the present's great， 然后停顿 really 啊。那当我们讲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在下沉语调的时候，主要落在什么关键词上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啊。但是 really 这样的词，我们说正常的英语语调因为黑人就变了吗？不会的。那么它还保持着什么呀？保持着正常的规律，只不过在正常的规律基础之上会怎么样呢？哎，会带一种下沉的语气和语调而已啊。所以这句话呢有两种说法啊。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啊，第二个你也可以说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啊，就很矛盾。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记者啊采访我的学生，他说：“这个身边这个同学怎么样呢？”啊，那个同学 ，the student is great。然后说完以后一停顿 ，like really？ 啊，他就学过这个句子，结果现场捣了一个乱啊！当时身边的人就懵了，你到底是说他好啊还是不好啊？所以 really 是一个转折点啊 ，really 以后可以自成句，本身是单词，所以句子不在长短。其实呢，使用的功能和环境场景还是蛮丰富的。 哎，看来这个 really 它是一个降调。 对， 我们听到这个配音演员，他好像没有把那个 li 读出来，大家听听看。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 real, real, real。 他读的 real， 你 really 是有，只不过不是很清楚而已啊。大家读的时候可以半保留啊。其实我们自己学还是要吐字清楚。还有一个跟场景有关系，有时候他在户外。这种录音的状态也在那摆着呢，听不清楚啊，那些音不代表没有。 哎、嗯，所以说这句话的节奏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前面那个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它是这样的、嗯、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哦，大家要注意的是 no 这个音的发音起齿，就起齿阶段应该是牙齿咬合在一起。No no， 它是一个 o 音。 No, no, no, the present's 啊，注意这有一个节奏上的地方 ，present's great, great. 千万。